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5月16号上午，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举办了开幕式，文化节的时间延续到5月31号，期间安定镇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近日记者从庞各庄镇了解到，这个镇的西瓜博物馆正在升级改造，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9届西瓜节。据了解，北京西瓜博物馆建于2004年，坐落在西瓜之乡庞各庄镇，是绿海田园中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主题的标志性建筑物。 5月14号中午11点20分，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乘客龙女士因为突发低血糖差点晕倒，车站助理张国琴马上上前搀扶，并为她拿来热水和饼干，细心陪伴直到她安全离站。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5月16号上午，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举办了开幕式。文化节的时间延续到5月31号，期间安定镇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安定镇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桑葚文化节，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提高。安定镇希望通过打造桑产业文化名片，带动民俗美食，推动生态旅游。5月17号，在安定镇玉林古桑园将举办戏曲节目专场演出。5月16号、17号、20号、21号，在玉林古桑园将举办第5届图书下乡惠民日活动。从5月16号开始，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举办玉林异彩展览展示活动，游客将在玉林古桑园看到手绘、面塑、编织等产品。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从庞各庄镇了解到，这个镇的西瓜博物馆正在升级改造，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9届西瓜节。据了解，北京西瓜博物馆建于2004年，坐落在西瓜之乡庞各庄镇，是绿海田园中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主题的标志性建筑物。它的外形是飞翔的西瓜，中间大厅的圆顶气势恢宏，两侧主展厅顶层外形是西瓜叶片，像一对振飞的翅膀。整体建筑时尚大方，典雅庄重，还不失活力。西瓜博物馆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是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展厅的主要内容包括西瓜的起源、西瓜的品种以及西瓜的价值、西瓜的艺术等板块。展示图片将近900幅，蜡制西瓜模型有140多个，雕塑模型7组，书法艺术作品36件，集合了科学性、专业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西瓜博物馆东侧是一个1万多平米的雕塑公园，10组青铜雕塑讲述着孩童偷西瓜、八戒吃瓜等有趣的民俗故事，在鲜花绿草间别有情趣。 庞各庄镇文体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西瓜博物馆投入使用至今已经13年了，音响、舞台、座椅、展台等设备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化，不能很好地满足全镇文化活动和展览需求。为了改变现状，提升西瓜博物馆观赏性和使用率，庞各庄镇着手对它进行整体提升改造。工程共分3期进行，目前1期对3楼多功能厅进行整体装修，更换了座椅，调整舞台布局，并配备了音响、灯光等设备。工程历时半年，已经在今年3月初完工，并且交付使用，并在3月18号进行了舞台剧《戏说离乡》的首演。改造一新的多功能厅更加符合舞台演出等文化活动的需要。西瓜博物馆2期工程计划对1、2、3楼过道、办公室和洗手间、地下室3间仓库进行重装。工程包括墙面粉刷、风机盘管、喷淋追位、地面铺设等，已经在今年1月开工，计划在12月完成。博物馆3期改造工程目前还在研讨和设计中，计划对1楼东西展厅进行升级，使它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教育、娱乐等服务。 本台消息，5月13号下午1点10分左右，369路公交车司机龚晓光驾驶公交车行驶到团河行宫站时，从前门上来了一名男子。龚师傅让男子刷卡，但是男子没有理会，直接走到车后面找了个空位子坐下了。龚师傅觉得这可能是一位要来找麻烦的乘客，但他没有想到一直到了终点站，这名男子还没下车。龚师傅驾驶的369路公交车是从新宫开往黄村火车站方向的。这名从团河行宫站上来的男子当时蓬头垢面，脸颊上有明显的挫伤痕迹，而且行动不便。男子没有刷卡直接坐下后，龚师傅提示车上的随车安保员要小心关注这名男子，防止出现危险。直到终点站黄村火车站，其他乘客都下车了，这名男子还留在车上。随车安保员刘泽臣回忆，他走过去提示男子下车，但是男子没有反应。刘泽臣说，他胸前挂个牌子，是个写有姓名的卡片，还写着病情、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从卡片上的信息来看，男子姓周，家住东城区广渠门国强胡同某院，是一位智力残疾人，并且伴有语言障碍。 由于无法与周某交流，司机龚晓光立即向车队安全队长李勇报告，他们决定先把他带回车队，然后立即联系家属。通过胸牌上的信息，车队联系到了周某的家属。家属说，他前一天晚上出走后不知去向，家人很是着急，已经报警寻找，幸亏得到公交车车队的通知，才知道他的下落。此时距离男子离家已经过去了将近1天的时间。在等待家属期间，这名男子几次要走，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车队工作人员买来了水和食品，还为他擦拭面部挫伤的血迹。当家属赶到车队见到自己亲人的时候，对于公交车队好心人的帮助非常感动，并一再致谢。幸亏遇到369路车队热心负责的司机和安保员，否则万一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本台消息，5月14号中午11点20分左右，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乘客龙女士因为突发低血糖差点晕倒，车站助理张国琴马上上前搀扶，并为她拿来热水和饼干，细心陪伴，直到她安全离站。家住丰台区蒲黄榆的龙女士早上打算去中关村附近办事，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吃早饭，龙女士就匆匆出了门。在到达北京南站准备排队乘车时，龙女士感到有些难受，她随着人流勉强挤上了地铁4号线。可是因为当时车厢里乘客比较多，龙女士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起来。 龙女士向记者回忆，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坐到了哪一站，就想着快点下车。当时她正好站在靠近车门的位置，当车辆进站停靠后，他急忙走出了车厢，一下车整个人就瘫坐在了地上。车站助理张国琴看到瘫坐在地上的龙女士，立即上前询问，女士您没有事吧？ 我好像是低血糖。龙女士说完后，被张国琴搀扶到了附近地铁的临时座上。随后，站台上其他工作人员也为龙女士送来了热水和饼干。喝完水、吃完饼干后，龙女士觉得自己好多了。但为了保险，龙女士决定预约专车前往中关村。当时感觉特别的温暖。车站助理先是陪着我到附近的早餐店买了牛奶和面包，直到预约的专车来了，他才放心的回去。 本台消息，5月14号，为了帮助中考考生更好的了解学校，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举办了校园开放日，让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和家长有机会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职业教育的氛围。考生惊讶地说，原来地铁的驾驶室是这样的呀，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能进到里面看看。开放日当天，学校准备了轨道交通专业群、汽车检测与维修、智能交通技术等多个活动项目，通过实际感官体验、专业技能展示、课堂教学观摩等方式，向近200名的参观者展示了学校办学成果。 副院长贾中清告诉记者，今年我院中招计划680人，包含轨道交通、汽车服务与管理、交通管理等20多个专业，所有专业全都是高职5年一贯制订单式培养。为了服务新机场，我院今年还开设了民航运输和航空物流专业订单班，完善了我院的交通体系集群。记者了解到，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大兴校区将在5月21号面向大兴居民、中小学生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开展职业体验、志愿服务、技能大赛成果展示等活动，让孩子从小对职业教育有直观的认识，培养孩子的职业理念。 本台消息，近日家住大兴区宏大北园的业主王先生遇上一件烦心事儿，家中汽车在小区立体停车库上从3层掉到了1层。王先生先后找了保险公司、物业，并且拨打110和120寻求解决。王先生回忆说，4月23号晚上8点多，当天一位车主操作设备要停车，我的车就从3层掉了下来。他的车是一辆高尔夫小轿车，2014年买的，新车办齐了手续要20万左右。事发后，王先生和家人先后找到了负责小区物业的北京宏大凯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王先生说，我们只想换新车或者修车，双方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4月26号晚，车主将事故车拖到 4S 店。记者从 4S 店了解到，车辆已经接近报废车，如果修车要花20万左右。目前新车也就13.8万元左右，所以没有修理的价值。 5月初，记者来到宏大北园，这个小区共有760多个住户。王先生使用的立体车库有96个车位，露天车位280个车位。由于停车难，业主们通过众筹又建立了一个立体车库，但是仍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一位车主对记者说，2008年交房以来，可能是我第2回看见吊车了吧。立体车库也是当今社会比较倡导的，但是安全系数需要提高。傍晚是业主们下班回家的高峰，立体车库不时有人在用，全程都是业主自己操作。记者注意到，大伙儿并没有受到吊车的影响。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宏大凯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经理说，如果业主合情合理维权，我们正常赔偿。业主提出换新车或者修车，费用我们承担不起，机械设备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主王先生曾经透露，这个停车库缺乏相关的手续。对此，张经理告诉记者，物业也曾多次贴通知和业主商讨，但是需要停止使用进行整顿，业主因为没地儿停车一直拖到现在。 据了解，这个小区立体车库是2008年由开发商建造，产权属于小区业主，在日常维修和维护上由宏大凯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负责人介绍说，前年721大雨新换的电机，日常也在维护，吊车的事尽最大可能满足事主的诉求。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王先生和物业已经就吊车一事达成和解。王先生告诉记者，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事情解决了，物业给予20万元的赔偿。物业张经理也对记者表示，接下来将停业整顿立体车库，及时解决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去年，我区启动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工作。一年来，大兴区农委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大投入农产品质量监管等举措，全面推进工作，进一步保障了菜篮子安全。记者从区农委了解到，早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初期，我区就确定了目标，加强区镇村三级监管体系和三级检测体系建设，健全完善产前、产中、产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制度。菜篮子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水平、保障水平和群众满意度显著增强，没有发生过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工作在大兴区开展一年多来，效果怎么样？眼下又到了西瓜成熟的季节，庞各庄镇老宋瓜园里又忙碌了起来，切瓜、分装、加水、搅拌、过滤，工作人员得心应手地逐步操作着，不到一刻钟，工作人员就拿着速测结果走了过来。我们这个速测主要是对上市西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的检测，只要所得数据显示阴性，就表示这个产品是安全的，可以食用的。工作人员一边指着报告上的数据，一边向记者解释道。记者看到检测结果单上代表农药残留的速测抑制率都在标准数值以下，检测结果是阴性，证明产品合格安全，可以上市。园区负责人宋少堂说，我们园区采用预防、治理、检测、追溯四个步骤，来确保大兴西瓜的质量安全，确保每个从我们园子里走出去的瓜质量安全。据了解，区农委为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农产品品牌整体形象，通过统一设计、统一策划、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标志等形式，打造了大兴农业区域商标标志，并抓住品牌设计、质量管理、推广应用等关键环节，积极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目前，大兴梨、大兴西瓜、大兴甘薯等品牌已经享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小足球大舞台，一个足球少年的蜕变故事。谢谢您，真是太感谢您了，霍老师。我们为了孩子没少操心，他能有今天的进步，真是多亏了您。家长说的这个孩子名叫傅东，现在是大兴三小足球队的一名主力球员。一年前的他散漫，成绩差，是让所有任课教师都非常头疼的学生，同时也是班主任老师的一块心病。傅东的父母为了这个宝贝儿子没少操心，效果不是很明显。去年是大兴三小足球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午小球员自己练球，下午放学后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一起练球，大家的劲头那叫一个足。傅东看到这些球员能够踢球比赛，特别的羡慕，也报名参加足球队。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班级的第一关就没有过去。班主任老师说，学校足球队的队员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你现在学习纪律都不能让人满意，还是先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吧。听到班主任老师这样讲，许久不知道眼泪是何滋味的他，此时却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 后来班主任老师给大兴三小足球队教练霍磊打电话说了这件事，他们商量着借助傅东的足球梦促使他进步。霍磊和班主任老师一起找到傅东，表达了他们的意思，同意加入足球队，但是一定要保证学习纪律有进步。听到自己马上要成为足球队的一员，傅东高兴得不知所措。 满口答应下来。霍磊和班主任心里都清楚，要想改变他，真要下一番功夫。足球队的生活正式开始了。复冬开始的时候，凭借自己有点底子，并没有把枯燥的训练当一回事儿，练了几天劲头就懈怠了，在班里的表现也有些反复。老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足球队教练和班主任分头做工作，并且相约他的家长一起做工作，必要时还停止了他的比赛上场时间，让他感受到团队纪律的重要性。这样的情况没少反复，但是老师没有失去耐心，一点点地观察他的进步。无论是班级、球队还是家里，总是边鼓励边调教。一年以后，复冬就发生了让人欣喜的变化。 本台消息，5月13号，礼贤派出所民警执行公务，路过西红门汇聚商场时，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客车侧翻，女司机被困在车内，三名民警迅速停车，在过路群众的帮助下将女司机安全救出。5月13号下午5点多，礼贤派出所政委赵之恒带领民警古学庆、骆家执行公务，在西红门汇聚商场附近发现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一辆白色的小客车侧翻在路中间，围观群众推测车里很可能还有人，想把车推倒救人，但是几位民警认为把车推倒有可能造成驾驶员二次伤害。 通过喊话，民警知道驾驶员还有意识，众人合力将车辆左后方车门成功拽开，挪开副驾驶的车座后，众人伸手将脸部出血的女司机从车里拽了出来。此时女司机还有点懵，连说没事没事。看见女司机没事，民警准备离开，而现场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交警。现场已经有人拨打了122，民警告诉几辆车的车主耐心等待，以后就离开了现场。 本台消息，近日延庆区部分民俗旅游从业人员来到东新屯民俗旅游村进行调研。青云店镇旅游办负责人介绍全镇旅游的发展情况，随后带领大家参观了东新屯村的主街和旅游配套服务设施。随后东新屯民俗户代表王燕与参观团队进行了交流，内容包括发展民俗旅游的成功经验与管理办法。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研活动给延庆区和青云店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学习平台，不仅向延庆区展示了东新屯村的成功发展历程，也让东新屯村的民俗户了解到了延庆人民的乡土人情、旅游发展现状。 大兴区安定镇的桑葚熟了，对于小伙伴们来说可真是有口福了。那么2017年大兴区安定镇桑葚节什么时候开始呢？除了桑葚还有什么可值得推荐的呢？下面就跟着本台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古桑园的魅力吧。 今年桑葚节大概是什么时候您知道吗？ 16号开幕，自02年到现在呢也已经16届了。 那个桑葚节持续多长时间呢？ 咱们的门票上面是15，2周。 走进安定镇玉林古桑园，迎面向你扑来的是满眼的青翠、草坪、河流、小桥，走在园子里，脚步不知不觉就会慢下来，细细品味这里独有的魅力。古桑园主任高文清介绍说， 咱们这个园子是02年开始起建的，在村里边老百姓手里的把这个200年以上的树全部弄过来了。咱们这个200年以上的古树是488棵，20公分以上的是包括这古树的是700多棵，咱们园子总共是7800多棵树。南边有一个咱们京南的第一大草坪。 哦，那个草坪是可以踩的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草坪大概有多大呀？ 1700多平吧。 可以放风筝是吧？ 对对对。 而桑林里的桑葚早已经挂满了枝头，绿的、紫的、白的、红的，每颗果实都很饱满，看着就很诱人。 这是什么品种 啊？这是龙桑。 龙桑。 哎、 到什么样的时候这个就完全熟了呢？熟透了。 完全熟了就是果实饱满，每个小颗粒全都鼓起来特黑，那个就是熟了，酸甜适口。这个10号慢慢的咱们这个一些品种全都见黑了。你看这个，这是同样一棵树上的啊，你就业了你尝尝，它就是酸中大糖分少，那还15号以后糖分就上来了，就吃的更没问题了。 咱们现在这园子里最好的品种就是这个路边两侧的大石，它这个品种呢没有核，没有籽儿，那个品种只能靠嫁接，这种嫁接来把它扩展。你刚吃这龙桑这个，它有籽儿，五月底到六月十号这轱辘熟的桑叶把它撒在地里边，它自己它就出小树，自己就产生了桑苗。 这里的桑叶不仅品种多，就连名字都起得很是唯美，紫的发亮的叫黑珍珠，白嫩嫩的叫白蜡皮儿，还有一种白里透红的叫红蜻蜓。您要是走在桑树下，随手摘一颗桑叶放入嘴里，那感觉简直是棒极了。高文清介绍说， 现在咱们的树王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蜡皮儿的白桑叶，这是一个品种，还有咱们当地老的一些品种，就是小豆黑、子母桑、还有咱们这现在引进的龙桑、白玉王、大石、红果一、红果二、八六三二，就这现在品种咱们都有，还有包括咱们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喷子四周这个，这属于绿化的叶桑，就是原来那种养蚕那种，还有咱们就这个底下的饲料桑，那个含高蛋白比玉米还要高。 安定镇新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桑叶不撒农药，不施化肥，可直接食用，除了吃以外，桑叶药用价值也很高，自古以来就作为水果和中药材被应用，同时它还享有果皇的称号。 到我们桑园呢，还能买到我们由桑叶研发出的各系列产品，其中包括桑叶醋，还有桑皮纸，都在桑叶节期间在桑园有展示和展卖活动。 这个桑叶醋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桑叶醋能降脂降糖，对人体的消化都有好处。 古桑园主任高文清还告诉记者，大兴区安定镇有着上千年的种桑历史，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千亩古桑园，其中古树树龄最老的达500年以上，相传自东汉年间已有种植，并且这里还曾留下了桑叶摇蛙救刘秀，感恩图报树锋芒的千古佳话。 这个村里边老年人那种传说，就是岁数大的呀，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老年人传出来的，就是公元前20多年那会儿，两国交兵的时候，他兵败到咱们这个园子这儿了，之后呢又没粮食，又没水，饿的嘛，然后树上吊桑叶，之后刘秀一举反攻，把王蒙打败了之后呢，他当皇上之后，这块园子有三棵树王，就是当年他在底下反兵的时候。 吃着鲜美的桑叶，听着历史传说，是不是很惬意呢？其实来到安定，不光可以采摘到最新鲜的桑叶，您还可以去尝尝地道的安定农家美食。建国农家院石阿姨告诉记者， 这是桑叶馅包子， 什么颜色都有，有黄色的，有紫色的，还有白色的。 这个黄色的呢，是那个小金瓜榨成的汁儿，这也是同时也是桑叶馅的包子。这个黑色的呢，是桑叶榨成的汁儿做的包子，这非常养生， 好香啊！ 这馅呢，主要就是桑叶。 这桑叶是您自己家也种这个？ 对，我自己家好多桑，就是能吃的食用桑，就是养生特别好，这是能降血压。像血脂高的，这是那个咱们自己家的产的老玉米，这玉米面，这是那个做的这个什么，也是桑叶馅的这个菜团子，这非常好吃，这也利于说的上岁人也可以吃啊，咱们年轻人有的好些好这口的尝一下，什么都不搭，这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第一次吃桑叶包子，记者也觉得这包子确实好吃，在农村这可是正宗纯天然的野味儿。另外品桑叶茶、吃炸桑叶、喝桑叶酒等当地特色菜品，你有机会也一定要亲自来尝一尝。石阿姨告诉记者， 你看这桑叶茶，你尝一下，真的这个 好香， 非常香，这桑叶茶 味道特别浓， 特别浓是吧，特别好，它是桑叶酒，对，自制的桑叶酒也舒筋活血，自身的体，也就是喝桑叶酒呢，就第一就是养肾，虽然就是降血脂、降血压，这种特别舒筋活血。像那个中老年人说血压高的呀，什么血脂高的呀，喝的也非常好。 有没有桑叶酒和哪道菜是绝配？推荐一下。 可以炸桑叶呀、拌桑叶都可以，炸这个桑叶补的特别好。 炸桑叶？ 对，非常好，跟那小蚕蛹似的，炸得非常漂亮。 摘好了桑叶，然后直接入油炸。 对呀、啊。非常好吃，真的是外焦里嫩，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近年来，大兴区安定镇以发展绿色民俗旅游为目标，围绕古桑文化，通过赏花、 游园、采摘和品尝等活动，让游客充分感受到了安定镇浓郁的地域风情，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摘游玩。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刘霞播音，王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